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基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今天的小话题是谈一下老年人贫血的原因。据报道，老年人贫血的患病率啊超过50%。你有这些表现，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呢？老年呢容易出现贫血的状况。往往很多的人呢是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贫血，有的人呢自己就补铁了。但是呢要知道，如果呀不是这个用的药不对症的话，反而会加重这个症状。所以老年人会出现贫血，那它的原因呢，首先第一是造血功能低下。随着年龄的增长，骨髓内的造血组织逐渐为脂肪组织和机体组织代替，整个人体的造血功能降低了，那你就没办法，所以就容易出现贫血。第二呢，各种疾病的影响，各种老年病、慢性肾脏疾病、风湿病、类风湿性疾病、急性的或者慢性的失血性的疾病，比如像消化性的溃疡啊、痔疮啊、大肠的一些细胞病变啊，等等，整个就可以引发一个老年人的贫血。所以第一种是造血功能就在退化，各种疾病的影响。第三种是胃酸缺乏，许多老年人呢胃酸分泌就减少了，或者呢是服用了一些药物的影响，不利于非血红素铁的阻碍了铁的吸收。咱们吃进去的东西中间呢都是不能马上吸收铁的，要经过胃部的胃酸的消化、胃酸的分泌处理以后，变成二价铁，咱们这个胃肠道才能够吸收。第四个原因是蛋白质摄入不足，老年人的饮食量就少了，摄入蛋白的数量和质量也不高，就会引起贫血。老年人贫血还跟体内蛋白质合成率降低，跟体内的维生素 B12 啊、维生素 B6 啊、还有维生素 B11 啊，就是叶酸呢，这些营养素的摄入量不足。还有咱们有人喜欢的硬啊浓茶，茶过浓也会影响铁元素和其他常量元素、微量元素的吸收，对体内铁的蓄积量啊也不这个应该过多。如果我贫血了，大量的服用铁剂摄入，这也会影响到胃肠的吸收的功能。大量的铁剂摄入的话，就引起恶心啊、腹胀啊。那么大量铁对胃有一个刺激作用，会伤害呢胃黏膜，引起消化不良。所以说往往铁在我们体内这个也不能少也不能多。另外我们食物中间的浓茶、咖啡都会影响铁的吸收的，铁过量呢就加重了老年痴呆症的病情。所以说任何东西不是多多益善，越多越好，不是这样的。正常浓度的铁呢对大脑的发育和功能呢是必须的，但是体内的铁负荷过多的话，使机体的铁储存呢系统饱和，这个呢也对人体健康不利的。当然咱们说除了这个一个缺铁的话，咱们造成缺铁型的贫血，可是呢实际过程中间，在我们呢很多的这个或者你自己碰到的这个情况的话，咱们说贫血根据医生呢给的各个补铁的这个剂量咱们也服了，可是呢两年三年都没有解决这个贫血的问题，这有一个什么，还有体内缺铜的问题。缺铜，铜元素也会贫血，缺铁的话咱们是导致贫血，缺铜也贫血。 血液是构成人体和维持生命活动的基本的物质，各种贫血中间缺铁性贫血当然是最多见的，缺乏铁、叶酸、铜都可以导致贫血。铜是人体内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铜能够促进铁的吸收利用，促进红细胞的成熟和色放。缺铁性贫血主要是因为铁是合成红细胞所需要的原料之一，而铜起什么作用？铜是促进红细胞原料吸收的物质。哎，你不能够没有条件促进红细胞原料吸收的物质，你同样不能够啊，体内合成啊，这个形成红细胞啊。所以人体缺铜，铁吸收啊会发生的障碍，制造红细胞的过程自然会受到影响，红细胞的数目减少，导致机体啊缺血。缺铜，所以呢也就会导致贫血。现实中间确实有人两年三年都是在补铁，一直解决不了这个贫血问题，最后就因为是他体内同时缺铜，所以才造成。铁跟铜相互依赖，密不可分。缺铜引起的这种贫血，仅依靠补铁是无效的。铜除了有促进铁吸收作用以外，铜还有啊很广泛的一个生理的作用。铜呢可以调节心率，促进骨骼生长发育，调节内分泌啊这个机能，参与呢体内的水盐代谢，参与机体能量代谢，维护皮肤和头发的正常的色泽等，与缺铁性贫血的表现呢相似。但是缺铜呢导致贫血患者也会有脸色苍白啊，四肢无力啊，食欲不振啊，精神萎靡啊，容易疲劳啊，这些症状和体征。所以发生呢贫血的话呀，咱们要查明原因，因为引起贫血的因素太多。那么像这个既然缺铁，同样还缺铜，那当然要补铁还要补铜。机体缺乏铜元素的话，除会引起贫血以外，还会导致失眠、高胆固醇血症、冠心病、心血管功能降低、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头发颜色变浅、皮肤的色素啊脱色这些病症。所以往往啊咱们知道这个现实中间有一个叫白化病，就是说他皮肤发白，头发发白，也许啊年龄轻轻的，年纪轻轻的，他这个皮肤头发都白了，那叫白化病。白化病主要是什么？白化病主要他体内缺铜。同样缺铜的话影响小孩的智力的发育，跟缺铁不同，机体对铜元素啊没有储备，铁是可以在咱们体内形成啊储存库的。铜不行，铜元素没有储备，在一开始缺铁的时候症状是不明显的。机体有铁的仓库，体内啊能够储存铁，用的时候呢时刻就可以补充给机体的需要，等摄入铁多了再把余下的那就储存在铁仓库内。铜呢不一样，人体对铜啊没有储存的机能，所以必须啊每天从食物中间摄取一定数量的铜，来弥补啊这个咱们胆汁中间还要排出去的铜。含铜丰富的食物的话，那当然是有一些动物性的奶呀、肉啊、蛋呐、其他呢这个黑芝麻、核桃、花生呢都可以有。小孩缺铜的话呀是往往因为偏食造成摄入铜不足，那么年老体弱的呢也缺铜的话是因为摄入不足，所以呢多吃一些精细的食品，那么粗粮啊就是必然呢要摄入，不能光吃一些呢精细食品，粗粮天然食品啊要摄入。缺铜缺铁同样啊是多药啊来补充， 这样的话，人的需要的营养全面了，那这个就可以解决我们老年人，尤其老年人呢，这个表现出来的这个贫血的这个情况。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在咱们祖先呢两三千年前呢都已经了解了，一直是把灵芝啊作为瑞草仙草。古书上还写着仙酒不醉人，仙芝戒延年。黄帝内经啊，神农本草经啊，都把灵芝立为上品。它有主耳聋、立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久视轻生、不老延年。主胸中极易兴气，补中增智慧，不忘。所以灵芝给我们呢，就是祖先就给他这个总结出来，是一个全身的全面的健康的调理。灵芝中间含60多种对人体健康有利的有效成分，灵芝多糖具有增强人体的抵抗力，诱导体内的干扰素，调节免疫系统的功能。那对于我们尤其是体弱多病的年老的，或者是常见病慢性病啊，有很多很多种的这些老年朋友，通过灵芝的有效成分，咱们就使得自己的免疫系统功能正常。免疫系统功能正常的话，它可以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泌尿系统、骨骼系统。当然灵芝多糖是起这样的作用。灵芝的三萜类物质呢，就是灵芝酸呢，它可以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灵芝的三萜类物质还含有凝血抑制剂，降低血液粘稠度，避免血栓的形成。灵芝的三萜类物质还可以抑制胆固醇的生成，降低血液中间胆固醇的量，可以促使我们血液中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下降，而使得一般老年人都是处在比较低值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恢复到正常。所以说通过它的有效成分的整体的条件，那咱们这个人体啊，这个表现出来老年人的贫血就可以得到改善。既补了铁又补了铜，为什么呢？因为灵芝中间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维生素、常量元素、微量元素。而咱们都知道这个常量元素、微量元素啊，它们之间有比例，就是说这个比例的话，常量元素有常量元素咱们人体的需要量，微量元素啊有微量元素人体的需要量，你不能够超过这个量，也不能够缺少。咱们今天谈的老年贫血的原因，缺铁缺铜都可以造成贫血。那么灵芝中间含有的铁跟铜呢，作为我们膳食机构以外的一个比较好的补充的话呀，那对人体有利呀。为什么呢？因为灵芝本身有生命的，它有生长发育成熟，对吧？它自己有灵芝孢子的这个产生，这个整个的灵芝是有生命的一个有机体。这个物质我们吃进去以后人好吸收。另外呢，灵芝中间含有的这些常量元素、微量元素啊，它们的比例合适，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更明显。同时咱们还说补充了我们常量元素、微量元素，同时还有这个维生素的补充。维生素往往是我们体内的酶，我们说微量元素的话是很多我们体内酶的组成成分，或者是酶的激活剂，没有这些微量元素酶不起作用。那么有了这个酶，咱们还需要一些辅酶。辅酶哪来的？我们就是从人体需要的维生素转变过来的。所以互相之间的配合，互相之间的这个协调，咱们才能够使得通过灵芝又使得我们人体的内环境的各个组织器官功能平衡，这样我们健康就得到改善。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